送给你们十七岁。十七岁那日不要脸，参加了挑战，明星也有训练班，短短一年太新鲜，记得四哥发哥都早已见过面，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。廿九岁颁奖的晚宴 ，fans 太疯癫，来听我唱段情歌，一曲歌词太经典。我的唱音假音都早已太熟练，然而全歌总唱不厌。喜欢我任由途人发现，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，唱情歌齐来一天，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，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，应该起跌拍子改变，每首歌是每张脸。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，唱情歌齐齐来一天，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向天尖，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，只改变年月变，但我未变。 齐齐来一遍， 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，来唱情歌，又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。只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，掌声到依然到今天，那首超想忘情想不再经典，仍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，